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今天是在延续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从29节，周报上写的是到36节，但是今天我们赶进度，今天我会讲到第44节，请你打开圣经，应该是在教会的新约圣经第98页。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请你聆听。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或有比所罗门更大的。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这里有比约拿更大的。没有人点灯在地窖子里或在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看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面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37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这外面的不也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上帝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首座，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生来就在罪孽之中，我们都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我们生来就是瞎眼的，我们有眼也看不到，我们有耳也听不着。若非你赐恩给我们，我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叫我们眼睛能够成为身体的灯，能够看见那光，能够领受那光，叫我们耳朵能够小心的听到你儿子我们主上帝的话语，他在对我们说话。愿今天正是如此，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所以上周的经文说，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那个神迹并没有叫人都信耶稣，反而叫一些人毁谤耶稣，毁谤耶稣的作为。有人马太福音说，这些人是法利赛人，说耶稣是靠鬼王、苍蝇王别西卜赶鬼。又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并没有直接否定耶稣，但是他们要看更多的证据。也就是说，拿撒勒人耶稣一并赶鬼，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他叫一个母亲的独生子从死里复活，叫一个父亲的独生女从死里复活，这一切都还不够。他们还试探耶稣，要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所以在座的你可以问，如果耶稣就再行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他们就会信吗？如果他们因为耶稣再行了一个神迹，按照他们的要求给他们看，他们就信了，他们信的会是什么样的耶稣？一个听从他们的要求行个神迹给他们看看的上帝儿子，说实在的，可信吗？一个人要什么就给人什么的救主，真的能够救人吗？今天的经文就是处理这些要再看一个神迹的人。当众人聚集的时候，直接的翻译，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耶稣开讲说，他说什么？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你现在听不到教会的牧者会在讲台上开讲这样说，尤其是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现代的教会说的反而就越来越少，因为恐怕得罪越多的人。我不知道，也许人越多的教会就越圣洁，就越少犯罪吧。至少你注意，人越多的教会就越不讲犯罪，更不可能称教会的会众为邪恶的世代。众人会有许多的问题，有理财的问题，有沟通的问题，有原生家庭的问题，这些都是问题。但是在人越来越多的教会之中，人本身从来就不是问题，人也不邪恶。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反而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为什么？因为他们求看神迹。求神迹不是信心的表现，是不信的人求看神迹。求神迹是邪恶时代的特征。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神迹直接的翻译就是一个记号，意思就是从天上来的记号。路加没有解释约拿到底是怎么样成为尼尼微人的神迹，但是那天听耶稣说话的犹太人他们知道，马太在平行经文也有解释，约拿他不仅老远从犹太地跑去尼尼微宣告审判，宣告灭亡，他在路上还发生了一件事，他三天三夜在一个大鱼的肚子里。路加说，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也要，这个用的是未来的时态，指的是将来要发生还未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死后三天要复活的事。耶稣的意思是，这个邪恶的时代只需要看他复活的这一个神迹，如果这一个神迹无法叫人信，那么人有再多的神迹也不会信。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这是指列王记上第十章历代志下第九章那边讲的示巴女王，她从地极，应该就是现在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叶门，从那里长途，她需要长途跋涉好几个月才来到耶路撒冷。只因为他曾经听见所罗门的名声，但是当他看见，他就相信了。他对所罗门说，我在本国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这个示巴女王甚至颂赞耶和华上帝，而所罗门的智慧是他向上帝求，上帝赐给他的。如今那赐给他智慧的上帝，上帝的智慧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人间。而这个邪恶世代的人，他们没有长途跋涉寻求智慧，智慧来到他们那里，他们却认不出智慧，他们也没有颂赞上帝。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我们之前有查经约拿书，你知道约拿其实他没有传什么，他只宣告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你注意，先知约拿甚至没有叫他们悔改，因为他其实不要他们悔改以至于得永生。但是尼尼微人听到约拿的话就信了，他们就进食，他们披上麻布，他们切切地求告上帝，个人悔改，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说，或许上帝会施恩给我们，会回头，会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于灭亡，我们不知道。而如今上帝的儿子居然来到世上，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直接对人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信福音。但是这个邪恶世代人没有听他的，他们没有悔改，他们也不信耶稣。 这样，南方的女王和尼尼微人要定这个世代的罪。这不是说南方的女王和尼尼微人要直接审判这世代的人，而是说与他们相较，这个相较之下，这个世代就显得罪大恶极。看哪、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看哪、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原文是在这里有比所罗门更大的，有比约拿更大的，更大的什么？耶稣这个人比所罗门大，比约拿大。耶稣做的事也比他们所做的事大。耶稣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所做的这些事。”更何况主耶稣他从来就没有隐藏他自己所做的事，他所行的神迹就是记号，是要世人看到以至于认出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的记号。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子里或在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这是说耶稣他自己就是光，他所做的事也发光，他没有隐藏。耶稣之前你还记得吗？用相同的语言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要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在那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八章，耶稣指的是他说的话是公开讲出来叫人听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么听。所以他现在这样说，所以你要省察，这直接翻译就是所以你要小心的看 scope， 你要小心的看，正如你应当小心的听，恐怕离里头的光成了黑暗了。所以我们的耳朵是小心听耶稣说话的工具，我们的眼睛是小心看耶稣作为的器皿。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我妻子时常抱怨我讲道的时候在绕口令，绕来绕去，她甚至怀疑我自己也绕不出来。哇，我只不过是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我觉得 I don't know， 他问题不是耶稣发的光不够亮，或者耶稣行的神迹不够多，不够显著，而是人的眼睛，问题是人的眼睛是否光灵或者昏暗。我们的主耶稣他昨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的，但是问题是人是否可以看得清他到底是谁，看得清楚他的作为，是否能够正确的诠释、阐述、解释、理解他的身份，正确的解读他的作为，这都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有明亮的眼睛。眼睛就是一个人的诠释架构。因此你要小心怎么看。你看对了就得到光照，你看错了就全身黑暗。你在黑暗中并不是没有光，而是你看不到那光，你有眼也看不到。你的眼睛没有发挥应该有的功用。所以我们的主在此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的眼睛不是只是单单接受外在资讯的一个器具而已，它必须正确的发挥功能，必须诠释，必须解释它所看见的东西，全身才有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这也表示一个人没有所谓的内在的光 inner light， 让你的内在的光焕发出来，照亮所有的人。那不是我们自己发光，不是我们自己容光焕发，而是必须要先有灯光照我们，必须先有耶稣光照我们，我们才会有光照在人的面前，才会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最终将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也解释为什么所有人都看见同样一个耶稣，也见证同样的神迹，听过同样的道，读同样的经文，但是却有大大不同的反应。有人得着光照，有人留在黑暗之中，差别在哪里？ 为什么有人信？为什么有人不信？希伯来的作者他怎么说？因为他听到的道与他没有益处，没有什么调和他们所听的道，没有信心调和他们所听的道。这表示如果一个人要发挥有效的权势架构，要能够看到光，要能够领受真道，不在乎他的智商，不在乎他的学位，不在乎他受的教育，不在乎你有没有上过甚至听过权势学，而取决于什么？信心。信心。有信心的菜市场阿嬷总比不信的神学博士更会读圣经。问题是人从哪里得着信心？耶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你注意，我们主耶稣他从来不拒绝人邀请他吃饭，包括法利赛人。吃饭这个字在这里，特别是指吃早餐或者吃午餐，不是吃晚餐或者早午餐。也许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看见耶稣他饭前不洗手，便诧异。注意，法利赛人他看见耶稣，但他注意的是什么？他没有洗手，他没有真正的看到耶稣。我们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也会诧异。我们中间有人会非常的体贴，递给他有酒精的湿手巾。然而法利赛人他们在乎的不是他的个人卫生，不是公共卫生，而是礼仪上的洁净。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法利赛人就是借着这样巨细靡遗的手，他们在律法和传统上所发明的这一切的条例，这一切的 rules， 与其他他们认为不敬虔的人分别出来。摩西律法并没有规定吃饭前要洗手，但是法利赛人却将洗手变成一种敬虔的操练。台湾人洗手要怎么样？内外夹攻大力碗。法利赛人比我们龟毛多了，他们的洗手是一种艺术，有明文规定，每个细节都写出来。例如，如果一个人把水倒在一只手上面，而这只手再去擦另外一只手，那原来那只手就变成不洁净的。但是如果那只手去擦他的头， I don't know 为什么是擦头，或者去抹在墙上，那只手就算洁净的。主耶稣明白洗手不洗手与一个人圣洁与否，分别为圣与否没有关系。但是毕竟他是去这个人家做客，难道他不应该客随主便吗？我想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忘记要洗手，他那天显然非常刻意的不洗手。就好像我可以吃血或不吃血无所谓，但是如果有弟兄姐妹不敢吃血，我在他面前我就不吃血，免得叫他跌倒。但是如果有人强调基督徒必须不吃血才得救，或者基督徒吃血就不得救，我肯定每餐爱宴都会点猪血糕请大家吃。耶稣那天他洗手不洗手都无伤大雅，他不会因此失去救恩。但是耶稣不洗手，为什么？因为他怜悯那法利赛人，他不要那法利赛人以为他可以借着洗手上天堂。 So主耶稣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邪恶。其实说你们所在乎的是外表的肉眼可见的洁净，但是你们看不到的内心没有敬虔，你们表里不一。 你们洗手，但是你们没有除去里面的勒索和邪恶，你们也不在乎，你们根本不在乎，因为什么？因为人家别人看不到你们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无知的人啊，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这是什么逻辑？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主耶稣的逻辑是，你们人不应该表里不一，因为上帝创造人表里如一。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装 gay 什么假冒伪善其实是很累人的事情，因为它违背你的本性。如果你像法利赛人那样一样的在乎表象，你肯定很会做人，但问题是你到底是做哪一种人，哪一个人？你在乎多少人看你，你就要对多少人做不同的人，你不累吗？你总是知道该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以博得所有人说你的好，以博得他们的认同。但是有谁知道你心里面到底有什么信念？你自己知道吗？你可以在英文做改革中用中文遇见同志。你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政客，但你不是天路客。无知的人啊，耶稣说，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也就是说，上帝没有造你做双面人，上帝也没有要你讨好所有的人。人假冒伪善，里外不一，说穿了，因为他们要讨好人，过于他们讨上帝喜悦。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这也是你我的问题。讨好人还是讨好上帝？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看啊，和合本没有翻译出这个，看啊，凡物与你们都洁净了。我的解读是，如果耶稣说，如果你们能够把里面拿出来施舍给人，如果你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看啊，你们就是圣洁的，你们就是存谦卑的心与你们上帝同行的。但若你们里面充满了勒索和邪恶，你要拿什么出来施舍给人？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奉献是法利赛人引以为傲的地方，这是叫他们与其他不敬虔的人特别分别出来的地方。十一奉献，他们甚至不止像旧约的经文说要将地所产的十一奉献给上帝，他们甚至将香料、薄荷、香菜、茴香什么都献上十分之一。我们也许不屑法利赛人献上十分之一的薄荷，但是他们至少有十一奉献，比一般现代基督徒要强多了，不是吗？所以有学者指出，我们应该在这一点上面效法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十一奉献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基本的底线，但是弟兄姐妹，你可以给更多，上帝不会介意。所以问题不是法利赛人十一奉献，耶稣说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问题是他们以为十一奉献就够了，却忽略行公义和爱上帝。耶稣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必须行。换句话说，与其信靠上帝，法利赛人他们信的是他们自己的守律法，他们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却没有守那最重要至高的律法，就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So 他们就是那种十一奉献之后，在会堂里看见弟兄姐妹没有衣服穿，没有东西吃，就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暖穿得饱，我口袋里没有钱了，都奉献给上帝。 耶稣又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首位，坐前排的弟兄姐妹。我这里指犹太人会堂里的首位，其实不是前排，通常只有牧师和师母可以坐的那排位置。犹太人会堂的首位是在最前面，面对会众的位置。所以你做首位，你好叫大家看得到你在聚会的时候有多么的热心，你祷告有多么的属灵，你的歌唱的多么的高扬，你阿们有多么大声，大家都看得到。阿们，这应该可以排两个位置，心腹也可以安排首位，谁要做首位？是，也许啊，祷告的时候在乱动。唱诗歌的时候不开口，牧师讲到的时候在打瞌睡的人可以来做守卫，嘿，看你还敢不敢 ？No， 不要做守卫，我们也不要有守卫，你们也不要做固定的位置，好像一个教会里面有专属你的个人位置。你去看教会里。有名望的人固定坐在首位的那种教会，也是属灵腐败的教会。啊？我说的太过分了吗？不是吗？你试试看，叫那些有名望的人去后面坐，叫那些坐在前面有头有脸的人，哎，让位置让新来的朋友或让孩子们坐，你去看有什么反应。而你如果很在乎要坐在前面，你也要小心。免得你在乎被人看见，过于你看见上帝。坐前面不会叫你更亲近上帝，而你们总是坐在后面的人，你们也要小心，免得你以为上帝看不到你。所以最安全的就是心腹教会建议的，每次坐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人坐，免得你自己在教会里面过得太舒服。法利赛人他们又喜欢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我们现在已经不太上街市了，连在普里我都 OK， 我承认我和菜市场的阿妈还蛮好的。你不上街市你也上网 教会界的名人大佬在网上互挺互捧互相问安的丑像是现代版的法利赛人在街市上问安。Some of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为什么有人喜欢拍人马屁？ Why? 因为拍人马屁的人喜欢被人拍马屁。主耶稣他怎么说？他特别讲这个现象，你们互相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上帝来的荣耀，你们怎么能够信我呢？这是说，喜欢被人问安的人不会求上帝的荣耀，也不能够信耶稣，因为他们在乎人的眼光，他们的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他们的眼睛看不到耶稣。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在上面走的人并不知道。所以这可能是指走在这个不显露坟墓上的人会掉到坟墓里面，会碰到死人，被死尸污染了，他就没有办法进圣殿敬拜上帝，就成了不洁净的人。或者这也许是讲不显露的坟墓会推灭那不知道的人。不论如何，外表体面的法利赛人就像不显露的坟墓，他们不仅自己上不了天堂，更会害死人与他们一同下地狱。这是耶稣在做客的时候对主人和他的朋友法利赛人他们说的话。也许耶稣他不懂得做客之道，有人来邀请他来家里吃早午餐，他对主人说，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 How is that? 下次你们去博瑞长老家家庭团契试试看 How's that gonna work out? 他说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这听起来是咒诅，但其实希腊文的它的 nuance 它的意思是表达惋惜，很可惜，可怜的你们啊，愚昧的你们啊，徒有其表却内心空虚的你们啊，有眼却看不到的你们，努力进天国却进不了上帝国的人，你们也是我们，我们也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的目光也总是聚焦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就像法利赛人，很可怜，很可悲，也很可恶，我们的眼睛昏花，我们全身充满黑暗，我们也带人步入坟墓，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法利赛人很坏，但是我们比他们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至少十一奉献，我们的眼睛不比他们明亮，我们的权势架构也和他们一样，都充满了自私自利，自以为是，自义，耶稣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一样认不出他来，因为我们和法利赛人一样，眼中只有自己，怎么办？怎么办？耶稣说，你必须看到亮光，你的全身才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我们怎么看到光？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的死人怎么能够看到光？怎么能够小心的看？怎么办？怎么办？没有办法，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你必须有灯的明光照亮你，你的眼睛才嘹亮，你的全身才明亮，你必须定睛，那发光的灯就是基督。这到底什么意思？这到底什么意思？你有办法这么做吗？你真的看得到基督吗？Well, 没有人有办法，法利赛人没有办法，你不要觉得你我有办法，因为我们都太自恋，我们的视野都太狭义，我们的心只在乎自己，我们也只能按照我们自己的利益诠释我们所看见的事情。但是上帝，但是上帝，但是若上帝的爱临到你的身上，基督的恩惠施行在你的生命之中，圣灵光照在你心里，哇，那么你就看得见光，因为你就被赐予什么？信心，调和你的权势架构。这就是为何今天不再凭着眼见，乃凭着信心的人，比当时眼见基督的人更有福。你们不见就信的人更有福。只有500多人用肉眼看见过那约拿的神迹，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但如今凡有基督的灵的人都凭着信心仰望基督。弟兄姐妹，你被赐予所应许的圣灵，你有信心之眼，这表示你终于可以不再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终于可以将目光从你自己身上挪走，专心仰望基督，这是你唯一的盼望。你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你怎么看？这很抽象吗？你怎么看他的荣光？你忠心具体的使用他所赐给你一切恩典媒介，听到读经祷告，默想他的话语，聚会领主的晚餐，就得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里变成的。 弟兄姐妹，这是你唯一的盼望，你唯一的拯救。依靠圣灵，凭着他所赐给你的信心，仰望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事实是你多看基督，你就没有时间看你自己。你总该奔向基督，逃离你自己。毕竟这就是上帝创造你的目的，也是他拯救你的目标。上帝给你眼睛，好叫你仰望他儿子。Why？ 以至于有他儿子的样式，变得与他一样。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出生就瞎了眼，我们有眼也看不见，有耳也听不到，我们全身黑暗，我们身在罪孽中，我们的结局本是无底的坟墓，我们和世人一样，光来到世上我们也不要它。但是你有恩典，你叫我们与你儿子一同活了过来，你叫我们看见光，你叫我们发光，为此我们感谢你。因为没有人被灯的明光照亮而不发光，若我们中间有人没有光也没有发光，就让他明白自己有祸了，就如尼尼微城的人有祸了，因而悔改，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奉他的名祷告，阿们。 刚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请唱。